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具有年代感，特别具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 可是居然会有人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说，今天这个话题是给10后准备的吗？60后也可以参与啊。 对，我们先说一下今天话题是同桌的你吗？ 你的同桌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是，回忆一下过去的同桌，什么情况？10后， 我觉得00后、90后、80后都有很多很多话想说。 可能现在我们正在上学的这一批学生呢，肯定是10后、 啊， 对吧？就他们现在对于同桌的一些性格，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刻的印象。 嗯， 但是我们回忆过去自己上学的时候，都会有那些性格迥异的同桌，谁都相不一定是说大家相互借个橡皮掰块橡皮，像刚才歌里面 唱的，然后就不还了。 对，但是我们起码小时候都闹过什么画过这中间的一条线啊，对啊之类的， 对， 都有过类似的一些回忆。 但是可能年代有一点点的久远，所以需要给大家多一点的时间去好好回忆回忆。 是是是，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你，很多人他一直被老师安排在最后一个，你给我自己坐，有同桌就说话。 我就是，要不然就第一排一个，靠，要不然就是在课堂上花活太多啊， 哎， 影响别人的 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聊一聊自己对于同桌那些他们奇特性格的回忆，对你们之间的往事。但是有可能你是那一个性格比较独特的同桌， 你也可以自曝一下。 没错哈，

分享， 对， 敞亮一下， 对 不对？ 苹果你一半，我一半， 要把那种在大学的时候这同宿舍生活的兄弟的情谊拿出来啊！ 哇， 是不是？大家那会儿有什么好事都要分享。 是， 我还记得有自行车一块骑， 有 饭一块相互带，有 鞋一起穿， 对不对？ 对，草莓一起分。 是，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一段属于脑补情节， 是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放过老狼的这个同桌的你了， 嗯哼， 所以这一段上部的兄弟的时候，我们更用这种节律跟音调，然后让各位唤醒对于我们先不想上部的兄弟，上部的姐妹哈。 想当年给你画过三八线的这个同桌哈， 对对对 对，看到宋元君就说了，说我们学生时代还画三八线，不许越线，但那是一个纯真年代。 是 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跟我画三八线的男同桌， 你男同桌干这事儿。太没品位了。 那你有被画过三八线吗？ 我当然了。 是吗？ 女同桌起码有两个，而那会儿集中在小学的时候，就 她为什么要给你画三八线？ 女生可能都会有一种对自己的保护欲 啊，领地。 对，就是我是个小公主，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总会有一些小矛盾。男生跟女生，男生皮嘛， 嗯 啊，在人家桌子上写个字儿啊， 哦， 然后借人块橡皮呀，啊，就给人用花了呀。对，这种之后人家 就会觉得很讨厌。 对，我要跟你保持距离，但心理上保持距离又没有这种领地感，于是就在桌子上给你画这么一条线，你以后只能在那边活动啊。对，然后这三八线基本上下一堂课的时候就忘了， 就擦掉了，是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其实孩子们之间还是很纯真的， 没错哈。 对，我看到这边紫海之蓝还说我曾经的一个同桌是学霸，性格沉稳、内敛、少年老成。 哎， 嗯， 就很多学霸可能都是属于有一种少年老成的， 就不说话吗？闷头学习。 对， 嗯， 也分了，有一些比较活泼的。我曾经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女生哈， 嗯， 也是属于学习特别好的。我们俩基本上就经常是班里边前几名，就前三，我跟他跟另外一个人， 嗯， 然后我们分，所以到最后就大家已经觉得说很多事儿，大家你知道，就学习好的就是 学习好还把自己带上，你这就跟凡尔赛， 哎，那是必须的。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为了赶紧考完， 嗯， 我能早点出去打球，我们商量好了，你写这个卷子的前半部分， 嗯， 我写这个卷子的后半部分， 哦，然后一拼 凑齐了一交，很快我们就被老师发现了。 哎，你们就玩得很痛快呢。 对，在这被老师臭骂一顿啊！哎，刚才那一首歌曲，其实在曾经老狼那一个年代的校园民谣都能听到很多的带着一点俄罗斯的风情跟风格。 嗯， 而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另外一首歌曲，也带着很强这种校园的风格，当然就是朴树的《白桦林》。 村庄飘着白的雪，野麦的天空下各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是想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 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战死在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亲爱的，来这片白桦林，在死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我来了，等着我在那片白桦林。 我对这首歌印象深刻， 嗯， 是在于当时学校大合唱，合唱比赛。 你唱了？ 我对唱了， 嗯， 然后基本上每一届在各班选曲的时候， 嗯， 自选曲目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出现， 嗯， 好唱，然后再加上每一班都会有一些声音比较有特点的男生， 又要开始说你要领 唱，没有，我 声音很有磁性， 没有 啊，我们都知道了， 哎，我当时确实还是真站在后面的，然后班里当时有几个男生领唱，然后就每个人都能唱出自己的风格， 嗯， 就让我对于说唱歌好的人并不一定模仿的有多像，他真正厉害是说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展现， 嗯，哦，对，我突然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听友就留言，就说我同桌是就是一个特别会唱歌的男生， 哎， 我想听什么有什么，那我就想起来我那个好像不是我同桌，是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特别喜欢模仿刘德华，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很喜欢有模仿四大天王的歌， 嗯， 然后他长的那个鹰钩鼻跟刘德华一模一样，他唱歌的时候就把那个鼻子挺起来，然后把眉毛抬起来，然后就模仿刘德华，刘德华的歌声是最好模仿的嘛，在四大天王 里，不是牛魔王 太会了， 啊，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想听刘德华的忘情水你也给我唱，他就转过来给你唱一个， 哎呦， 啊，我没想听刘德华的什么就反正这个那个的，他就给你一首一首的唱，所以真挺开心的，就是下课的时候， 对，就，嗯，那会儿主要是没有 MP3 是吧 也有，但是我们想听 live 啊， 对，是这样的， 嗯， 啊，我曾经也是有很多唱歌很有特色的同学， 嗯， 然后一到课间的时候大家都会围坐在他身边让他给唱首歌， 是吧， 对，就很新奇，怎么能一个人唱歌没有一个词儿在调上呢当时那一首七里香的录音我现在都留着， 怎么为什么大家还要围着他听， 太可怕了，就新鲜嘛他也愿唱是吧，就想起来那一会儿的歌声都是非常遥远了哈， 嗯， 刘惜君遥远的歌， 写了一首 刘惜君 一首遥远的歌。 嗯，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让各位在回忆当年的同桌过程当中呢，看到很多有趣的性格， 是想到的都是遥远的人哈。 是， 这边大表哥就说了，我想了想设计成酱婶的哈，我从小学开始呢就比较活泛，所以每天上课喜欢跟同桌聊天，结果就是我好像一直坐在讲台边，因为不要影响别人。至于同桌嘛，小学的回忆说，我小时候跟他做交易，让我帮他收拾书桌和书包，然后呢我管他叫一声阿姨，然后呢到初中了以后呢，基本都是他们是学霸不咋跟我说话，后来他们基本都是硕士以上。高中呢就同桌跟我说话了，因为我上课就趴桌子上睡觉，所以他们也都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了哈。一般都是哎醒醒醒醒，老师喊你呢。 一般都是醒了以后发现老师没在 但是关键醒醒醒醒，老师喊你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切身经历。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上课睡觉，然后呢英语老师就把他叫起来说你回答问题，然后呢结果前面个男生正好英语课嘛，说 yes I am， 他就说no I'm not 还是什么，他就直接说了一个反的，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 是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呦，爱睡觉的同桌这种比比皆是啊！我曾经就碰到过，就简直就是从上课开始睡到下课，然后下课的时候倍儿精神， 然 后玩了十分钟， 这 么累， 又困了， 又得开始补觉了。你说这事儿闹的， 这挺多的。 来，继续我们把老一派的校园民谣这种风情延续下去。 好， 当年那几位 坚持到底， 老狼、高晓松、黄磊，听到黄磊的一首歌曲《似水年华》。 眼前曾有谁陪我走过的路，曾经有太多机会弥补，却还是看着幸福成错误，在路口停住，我会想当初，什么让我们将爱弃而不顾？我们等过了深秋，又等过了寒冬，等到一切变得太沉重，无奈选择了放手，看年华似水流，仿佛生命从此也跟着流走。时间走过了深秋，又走过了寒冬，走到一切不能再回头，我们沉默着束手，看年华似水流，用回忆这错误的一些解脱。雨停的道路有点凄楚，我想着需要怎样的领悟，能不再追逐失去的幸福，不再试着将似水年华留住。机会弥补，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是甜甜的，正好看到这个 Le Paul 的留言哈，他说羡慕两位主持人到现在还能每天有同桌欢声笑语配合默契、 哎、 最关键都还是帅哥美女能每天一起听歌，心情也很好，羡慕 他不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哎，我们确实这算是同桌，对不对？ 所以真的感觉哎，这是很幸福哎。 嗯 嗯，明年还会不会有同桌？ 你明天先把作业写了借我抄一抄好不 好？ 对，这种感觉哈、嗯、哎，我当时想到周杰伦歌的时候，因为昨天在挑的时候我选了那个三年二班， 嗯， 因为各种我要向他学习， 对对对对对， 那会儿在学校经常老师会发现说把相对学习好的同学安排在对吧需要带一带的同学， 什么意思？刚刚说完这个话题， 不是不是， 你要带带我说， 没关系没关系，不不不，别别别， 好了，开玩笑。 哎，当时安排在那个身边， 嗯， 然后 就让带一带， 经常出现就是好同学就被带出溜了。就没发现同学来学习好的朋友、 哦、 没发现能聊天聊得这么开心， 是 对，然后经常就发现在收 很容易 收作业，学坏一出溜啊，收作业的时候学习好的那一个经常就开始交不齐啊， 对， 写不完啊， 想起来了， 哎， 我曾经也这样的、哦，让一个特别好的学习委员误入歧途，就他上课本来从来不说话，非常严肃，看到女孩跟女孩说话手会抖，你知道吗？特别紧张、 嗯、 就每天就是好好学习，结果呢做了我同学之后，慢慢慢慢他会主动跟我开玩笑了，我当时觉得说完蛋，把他带坏了。 这也不叫带坏，开化一点挺好的。 那倒也是啊，性格变好了。 是，我也需要这样的、嗯、这样的搭档来带一带。 是吗？你不需要。 我现在旁边真的换一个女搭档，我就手在抖着。今天放什么歌来着？你猜一猜今天放什么歌嘛？ 好， 何曼婷，猜一猜。嗯、 你路过还是定居？擦肩撞出甜蜜，让我平静的心泛起涟漪。的天气，天晴或下雨，全凭你语气决定。你逃避还是入侵？为何若即若离？总是在不经意就能偶遇，牵你的呼吸，看你的神情，能不能感应？想猜一猜你的心有没有。 情，为何若即若离，总是在不经意就能 周杰伦打了样甜甜的之后，对，我们会出现一系列带着这种校园时光特别甜的嗓音的音乐。 因为刚才有听友就说了，聊起同桌不是很开心的是吗？哎，这歌咋这么有年代感，那么感觉沧桑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放一系列的很甜很甜的小甜歌。 对，这首歌来源于一个电视剧，叫做《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嗯， 然后在里面会出现很多甜歌，一会儿听吧。好， 嗯， 这个增加糖分的同时，我们也来增加一下各位这种回忆的浓度哈。 啊，我觉得女孩的心思真的是别猜，因为你也猜不准。我这边看到生如夏花就开始回忆自己的同桌，我觉得她一定是没有表白的那种， 哎， 懵懵懂懂的好感，至少是不是？因为她写得很走心，她说必须吐槽我的高中同桌，真的是特别暖的一个男生，性格憨厚纯良，对人真诚，特别的爱笑，这还吐槽， 嘿， 特别的爱笑。上周六一起吃饭，她还是那样子，一丁点的变化都没有，还是那么的爱笑。高一的时候啊，说他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可以给我遮住骄阳的帅哥， 可以遮住骄阳。 可是他的海拔终是定格在了高一那个暑假，一天八节课，除了体育课就始终趴着睡觉，是睡着毕业的。 哎呦， 真好，想他了，想给他的打个电话，听听他甜甜的笑声。 上周六刚吃完饭， 嗯， 然后这礼拜又想他了，你这。赶紧有话直说吧，就好不好啊？ 不要让大家猜来猜去的了哈，抓紧时间啊！ 哎呦，这样就是当回忆起一个人的时候，全都是他爱笑的一面， 嗯， 出现的全都是笑脸，而且是当时给你许下的一个，嗯，貌似看起来很真诚的承诺，但最后也最终没有兑现，让人觉得再带着一点小遗憾。 是 哇，这就成为了以后大家甭管怎么样常见面的一个理由吧。 如果真怎么着了，那个实不实现也不重要了哈。 是对，当年许下的那些诺言可能都会留存在一个更加远的远方， 哎， 我们都说，哎，毕了业以后怎么样啊，工作以后怎么样，那可能真正要兑现的时候可能都是工作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是 啊，再想起来那一个人依旧能让你觉得暖暖的，也是一种幸福。 嗯， 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白敬晨，同样来自于刚才提到的网剧当中的一首歌插曲《更远的远方》。 带上长大后的像还没睡醒的早床，也和我们一样在等钟响，等着胡闹和玩耍，什么梦呀，只想留住这模样。 未来远吧，像青春还长吧，这种说不准的话，就让别人去想，图书馆旁肩并肩与你共享，这幅夕阳还未下山的景象， 让笑声随着一星夜飘扬， 笑声飘扬 到远方，在更远的远方，谁叫为我鼓掌， 我将为谁繁忙， 三年的同窗到哪儿也不会忘， 让歌声随 白敬晨，更远的远方。 嗯， 当时除了身边可能会有这些特别爱唱歌的、爱展现的朋友，然后会给你带来在校园里边教室里回荡的声音之外，我那会儿是有的时候会上自习的时候， 嗯， 然后跟同桌一起分享耳机，那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情。哇，就是你一个耳机，我一个耳机。 对，没错。然后就大家都会，而且会选自己喜欢的歌。在 MP3 之前呢，肯定是 CD。 嗯， 哎，你今天你先听我的，然后明天你会带来你喜欢的。 那个叫 Discman。 对，没错。 再早一些是 Walkman。 Walkman。 对。 然后在之后出现 MP3 之后，就是我选的这一趴歌、 嗯， 然后明天可能就你带着你那趴歌，然后大家考进来之后一起分着去听，哇，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这个真的是。男孩追女孩的一招，就是他不用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每天拿个 Discman 选好了 track 集，然后放在女生桌上，然后等女生来上学的时候，第一件事你可以拿起耳机来听，今天你有哪首歌要送给我，每日一歌， 特别期待他的反应。然后结果突然发现说女孩戴上耳机一瞬间，哇，这声音那么大呀， 没调好，对不起，明儿重来， 音量忘了改了，震得满眼都是小星星。来自于汪苏泷，小星星。 你能不能别离开，很多爱不能重来，我应该释怀，在街头徘徊，下雨时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反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还像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窗外 天气，想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哦哦，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海上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写成协奏曲，在角落里为你弹琴。就算你可能听不清，也代表我的心意。爱不一定要很甜蜜，说什么开始的言语，只要那幸福在心底，哪怕我一人演戏。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但是在我们的正午有星光，在我们的所有的聊天室里互动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小星星， 没错， 让大家都分享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哇，这期节目真的很适合在夜间，然后把大家的故事念一念， 对， 然后呢再放一些很抒情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暖的一期节目。 我们再用更加舒缓的方式把这些故事读出来， 太多了，都读不完。我先来读一个哈， 好， 看到季青说，我中学同学偏科严重，因为家里有从事英语相关工作的家长，所以他英语特别特别好，所以每次英语课做什么对话练习之类，老师总让我们俩给大家示范啊，因为他发音标准，声音也好听。但是我呢，完全是被迫的，你被迫你就下来让王维上行不行？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跟他搭配一下。女生现在结婚了，开玩笑开玩笑，不是，对，就每一科老师都会有自己特别心仪的那一个表现好的， 当然、 要一起示范的。但是特别讨厌的是，老师总会揪一个，就要跟他一起搭配一下。 就 一方面让同学来听一听他们之间的反差，另外可能也是说让好的稍微带一带其他的同学。 对， 但是真正上学那会儿不太喜欢，就真被别人带。 对， 就好像说你比我强，你必须要指导我该怎么做似的。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啊？这种情况下也有，就好比说刚才看到另外一条留言，然后说这个我上初中的时候，和自己的堂弟，分到了一个班级，在我们班学习，那我是名列前茅啊，我堂弟要差一些，后来在老师的安排下，他成了我的同桌。 嗨，这老师怎么排的座位？ 亲嘛，对吧？然后结果堂弟有问题，他不爱问，我就主动给他讲，和我做同桌这一年，堂弟的成绩还不错 啊， 进班级前十五名了。爷爷给我们开家长会，其他家长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把爷爷给乐坏了。 哦，这两个孙子都学习名列前茅，特别好， 相互带动， 互帮互助。 对，但是他心里有多咬牙切齿，你知道吗？ 对。我这边也看到紫海之蓝就说，我大学同桌也是睡在我下铺的姐妹，一直都是我最好的闺蜜，一直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是我密不可分的家人。好同桌处好了就是家人， 没错哈。来送上一首情歌给当时所有照顾过我们的同桌，给我们辅导过学习的啊，甭管自己想着说要考到多少名，要摆脱他的魔爪。一首情歌的时间，这首歌曲来自于印子月。 一点点的感觉，一点点的浓烈，平淡的生活都转变，像被温柔占据般，故事颤动着纪元，鼓足勇气许下诺言，我想陪你走更远，回应着星光满天，慢慢将我融化在你眼神里面。我想陪你走更远，这是我所有思念，一起笔尖幻化最感动的画面。我想陪你走更远，无论世界的变迁，至少这双手依旧紧紧地向前，让一首情歌的时间。 半，故事缠动着机缘，鼓足勇气许下诺言。我想陪你走更远，回应着星光满天，慢慢将我融化在你眼神里面。我想陪你走更远，这是我所有思念，一起比肩幻化最感动的画面。我想陪你走更远，无论世界的变迁，至少这双手依旧紧紧的向前，让一首情歌的时间见证我们的永远，最心动的感觉。就把失落的回忆都搁浅，写新的浪漫诗篇，等我们苍老了容颜再笑说从前。 分享的时候， 嗯， 分享音乐并不是什么 MP3 啊、 嗯、 卡带之类的。然后那会儿大家特别爱听广播、 嗯、 而且那会儿我俩中午都特别爱听一个节目叫 XFM 嘛。然后中午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耳机过来，哎，你快听， 大家一起 插上耳机一听，欧洲最热榜单五首排名 Top 5漂亮，是不是？来这边把耳机送给同桌，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五名 Number 5， 来自于 Billie Eilish 是 Happier Than Ever， 本周下降一位。继续排名下降的是 Jonas Wu Black Magic， 本周同样下降一位，排名第四 Number 4。好，真正让他们榜位产生变化的就是这一首上升的，上周第五，本周第三 Remember， 来自于 Becky Hill 跟 David Guetta 共同合作。听到这儿，我觉得前两名几乎基本上有预测了。 对， 对， 第二名 Stay， 第一名 Bad Habit， 是这样的。Number 2 Stay， and here's Number 1。哎，新任华老板本周继续霸榜，连续八周的冠军 Bad Habits， 也是在成就着在欧洲榜单上最好的一个成绩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前两名听过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们就给各位来送上一直在前五名上上下下起伏，但是还没有全曲放送过的这首歌曲，叫做 Remember， 来自于 Becky Hill 跟 David Guetta 合作。 Distract myself, think of someone else, but every now and then you remind me. It's only when I'm lying in bed on my own, and I wake up and I don't see your name on my phone, to the moments where I think that I'm better alone. That's when I remember, that's when I remember. Every time I walk past your house in the rain, and I tell myself that you were the biggest mistake, and just

也许就能一同云望金黄的对岸，就让松枝再次点燃那星愿。我们逆流而上，穿过时间，在那天空下，在那画面里，装载生活的巨浪，张开双臂，无所畏惧的勇敢。在那疾风中，在这暴雨里，就算不会有彩虹，也想要独自一奔跑的风雪。 旅行团乐队一首《风犬少年的天空》。 嗯，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少年的心事， 对， 比如说这边肥肥就说了，说吴娟啊，喊话呢，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我同桌，高中前后桌，大学还都在长春。我跟他说，咱俩应该是那种今天打个招呼，明天就能去结婚领证的人， 看看， 因为太熟了。 是， 但他说不是，今天结的，明天可能就得离，因为我知道你的坏毛病太多了。咱们时隔这么多年，再次想跟吴娟说一声，吴娟，你说的对啊。 你说的对是什么个意思？ 就是可能他说的是这个同桌，你想这么多年，这么多年的同学，从小学接触到大学了，跨度这么长，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 对， 可不是，说明比你妈都了解你。 是，也可能现在回头完了以后，就突然发现说两个人真的是知根知底儿，到现在终于意识到说自己的身上的臭毛病，掰着十个手指头都已经数不清了， 根本数不清、 而且现在还在增长哦。这哎，同桌之间能够有这样的默契，就大家相互了解如此之深，也证明是说两个人其实就性格上是契合的， 是 互相看有一些臭毛病，并且还能做好朋友，就这种是知根知底儿。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叫做互补， 对， 对不对？ 而且以后少了一个同桌，多了一个亲人呐、这种感觉。 没错， 当然这边说到少男心事，边还有少女心事，依依就说了，她想到了四朵金花，刚才放了小芳嘛， 对， 她还有三个阿莲、九妹、小薇， 嚯，挺有年代感的， 都是初恋的名字哈。 没错，来听到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那会儿的制作好像显得特别的容易， 现在制作也很容易。这边菲菲说我还在进步还在增长，但是他没有机会发现了哈，知足吧你，这真的是好朋友难得。 对，当年制作可能也就省下来个几块钱的饭票， 嗯， 然后这个突然加钱吃顿好的，对不对？省钱的方式千万种，我们这边也看到一种其实不太可取，但是珍藏下来也是挺有趣的一种回忆， 特别逗。关键他把当年那票都藏下来了，他说呀， 真是 我，你同桌是什么性格的人呢？特别巧，我复读的时候同桌小我一天，然后呢，但是他太文静了，温润如水，笑不露齿啥的都能形容他。当然这是认识我之前，你看我对他的改变很大呀。同桌几个月他就敢自己拿着我画的早票大摇大摆的去澡堂忽悠看门阿姨了， 哎， 还把这个早票拍出来，哎，你别说真像， 画的还不错呢， 就是特别能绘画，然后的该细的部分很细，然后写的早票两个字写的特别大哈，那个像印刷出来的感觉。 我特想说你哪来的跟早票一样质感的还是绿色的纸， 还有那么多合适的笔， 所以背后预谋这件事情应该有些日子了。 好像把你哦，哎，他是故意的，把这早票给同学看看能不能忽悠过去， 没错，这么想想后背发凉啊，是不是 批量操作， 啊，要不是你当年这同学得学习多好， 可不是吗？对他的改变太大了。 开玩笑啊，有长进，如果不是你。 翻越过最高的围墙，看看外面的世界，勇敢还是孤单？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每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雨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 沾满了你。 是我的大学室友，睡在我侧铺的兄弟，我可能不知道世界会有多小，会有什么样的缘分。好比说这边我们先看到想改名的一条留言吧，他说高中的时候我们都是男生男生一桌，女生女生一桌，神奇的是我高中的同桌和我小学的同桌这俩谈恋爱了。 嚯、 特别的巧，是不是？ 这是一个圈儿。 遗憾的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分手了，最终没能走到一起、但是也是有一段这种比较奇妙的这个缘分哈、然后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听到我的宿舍侧铺在打电话劝他的高中同学，然后这个情感方面的问题，然后后来发现说我大学的侧铺的高中同学跟我的初中同学两个人谈恋爱了。对，然后这一圈兜的到最后我根本分不清我跟谁到底是什么 关 系。关 键你还可以参与，说其实我们都是熟人啊，我来安慰一下 你。 你 劝那边，我劝这边。 对， 哎，天天我们在宿舍没正事儿，别的光处理点别人这事儿了哈。 看别人的感情问题总是看得头头是道，处理自己的问题都不行啊。 对，一塌糊涂了。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得到太阳。其实很多时候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一些相伴，有他们的故事，然后其实也是一个小圈子，把更多的人揽在了一起，大家的这种情感也更加深刻一些哈。 吹泡起泪，当拥抱还有力量， 我还很管他，当少年徒不懂事哇，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当约定没有散场，当美好还在发光，当我们偏选择倔强，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 得到太阳，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同桌或者这些好朋友，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在给我们补充着能量。 就怕这个小太阳有时候太刺眼了。比如说用户0575说哈，说我的同桌是个很调皮的人，每天上课都在后面丢纸条， 嘿， 影响别人学习。 丢纸条，打开一看，你能把纸条给我还回来？闲的吧，好多这样的人。 但这样的人很可爱啊，对，就怕丢纸条说些什么有的没的，然后被老师抓起来捡起来看完。 是， 嗯， 上边能写些多下多少东西啊？ 不知道了。 哎，对，哎，突然想到，忘了件事儿。 嗯， 我们不是还有电影兑换券吗？ 哦，对， 哎，提到好朋友，然后这个夏日有晴天，对，我们要送的这个电影兑换券，那个影片其实讲的也是这种友情哈。 我突然间想到了，可以送给谁了？ 送给谁？ 送给今天想要带着他的好朋友，带着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的这一位。 谁？ 深入下滑 就直接给了吧。 嗯， 对，然后 问他要不要吧。 对，别一块，反正也要一块去看电影是吧， 给他创造一个机会。 这样吧，就是我们首先优先考虑说，因为今天的故事的贡献 是 对不对，再加上我们始终觉得说你们俩不在一起有些 可惜， 有一点遗憾啊。我们今天当一个小月老，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份的对两个人的兑换券先给你预留，好不好？然后看看夏花的反应，然后这个同时其他感兴趣的朋友，因为我们还有，所以大家也可以发来夏日两个字，好不好？ 好， 夏 日夏天的这个夏， 对， 然后到我们的甭管是哪个平台吧发过来之后，然后同样也说如果下花药，然后我们再备两份给今天其他的朋友。 好的好的，这样的安排特别好。 OK， 特别完美。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许飞，带来一点小小的摇滚情怀啊，时光遐想。 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见云变成雨淋，掉了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性，时光影中飞舞的轻盈，也许单车后座的风景远去，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骤然再停息，穿过你，穿过清晨的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萧敬腾的《我的大学》，我突然想起来我大学那个笑话到底怎么讲的了。嗯，是那个睡觉的男生前面那男生站起来回答问题说 I don't know， 然后呢他也站起来说 I don't know too。 我都没反应过来这问题在哪， 你们反应过来了吗？ I don't know too， 想想对，真正是 I don't know either 哈， 对 对对对，反正就是，哎，这种情急之下，谁都不可能说把握的那么严谨哈，尤其是刚睡醒的时候，睡得特别懵，你问他什么，他给的反应也许都不是他正常理智情况下给出的答案， 尤其是英语学的还不怎么样的时候， 对，是最好笑的哈， 是， 我们就喜欢逗那些刚刚睡着睡熟的同学。 是，当然这边还有彬彬有礼在我们的听见 FM 这种有星光聊天室聊啊，他说他的同桌是小聪明，一学就会，然后会了以后呢其他时间就开始捣乱折腾，但是考试又考100分的孩子。 嗯 嗯，他是不是在你背后使劲了，你不知道啊， 有可能。 嗯， 我也见过好多朋友都是表面上就没什么 玩儿，你在干嘛呢， 背后学到晚上2点。 嗯， 而且为了就怎么样，还他捣乱其实也是为了打扰一下别人的节奏。 哎呀，这种 我们把人想的太阴暗了吧。 这是小聪明。但这边有一个真的好好学习的，比如说时光雕刻，他的同桌就是一个学霸，高冷女神范儿，不跟他说话呗， 就是 埋头苦学呗， 只要学不到点上。 嗯 啊，就不是我说你如果能跟他，就是我们他是现在真正请到他一些，就问到特别到点上的问题，没准他会给你展现出来热情的一面哈。 要不然你问的问题他都看不上，是不是？ 没事拿本奥数题，哎，自己研究研究，看完正确答案你去考他，顿时就爱跟你交流了。 能不能对你的同桌好点？ Treat you better, Shawn Mendes.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it on your face when you say that he's the one that you want. And you're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this wrong situation, and anytime you want it to stop.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I'll stop time for you the 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crime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Gentleme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最近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嗯， 那自从疫情开始了之后，他也开启了这个完全宅在家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当时也是跟自己的女朋友小卡妹 Camila Cabello， 然后在家里面天天在家晒甜蜜啊。到现在的时候呢，反而小卡妹先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有了新的一些活动吧。 嗯， 电影《灰姑娘》，然后不断在进行宣发。 对， 然后明显能看出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相互的这种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哈。 拿铁幸福粉。 重，就是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原来的体重一加一等于二，在一起了之后一加一体重现在绝对是大于二的。 但是最近好像 Shawn Mendes 发新歌了，还把 Señorita 这个梗放在自己新歌里，大家可以听一下哈。 好， 这边还看到我们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哈，小蛙哥就说了，说自己的同桌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小学同桌，但是总想做大哥， 做。 人家都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小姑娘咋想的、啊、 小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这样的小冲动， 想做女侠， 小魔幻，小幻想， 是是是。 那天是咱聊的时候，好多人都想当女侠， 嗯， 对，然后叱咤风云的，其实就是想不受束缚啊，就跟很多男生想要当什么小蝙蝠侠呀啊之类的，就是这种 Superman， 对 Super Idol 的，哎，怎么 哎你 串频道了？ 难道不是 I'm a Super Woman？ 我现在只要听到 Super 都会有点串哈。 好， 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给各位来在音乐上面，我们把今天的这些回忆跟情绪延续下去哈。然后今天其实准备了很多相应的这个跟青春有关的歌曲，而我这一边要跟各位其实特想分享一首歌曲，更甜一点，也是在前两年了吧，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更多的这种青春时光，甜甜的，来自于杨紫当时演《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一首歌《牛奶面包》。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想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关爱卷起风暴，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想念是种毒药难以戒掉，要认定你是我唯一坐标，心思还需要花多少 做依靠的感觉真挺好的。我看到利落心田就留言说，高中时的同桌是我们班的班长霍啊，他我那时在班里的班干职位是英语课代表， 这还是班干课代表不算啊， 他每天都让我陪他背单词啊，背英文单词，他因为我在正史方面学的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也会帮我巩固知识点，我们各取所需，互帮互助哈。 这个就特别的好， 对， 互相能有搭配，因为谁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全能， 是， 对 对， 然后尤其是还把自己的班干部的这个名分都已经搬出来了，是不是啊？ 是， 就都已经走到这一个地步了，更应该相互帮助。 对、 啊、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校车嘛，就会有同学来帮助你说，哎，校车上有40分钟哈，干嘛呢？背一下历史，然后就有历史课代表来给你背。那他太坏了，他挑的什么问题呢？因为以前有很多国王嘛，比如说什么路易啊、亨利啊、查理啊， 哎、对 啊，说。路易一世的儿子是谁？叫什么名字？我路易二世不是查理一世。我说你疯了。 这就是学文的时候， 对， 就是其实大家都背得下来，但是突然给你来这种把所有的名字类似的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做脑筋急转弯的题。 我觉得你是太阴损了， 真是 出的 还是理科生好。车上你要能出一道物理题，我们现场还得给你算出来，不可能。现场打打牌吧，哈、啊，玩玩双生。 对对对对对， 锻炼锻炼脑子， 这个 基本上都是这样。Seasons in the Sun 来也是一首老歌。这首歌也充满了浓浓的爱尔兰风情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学得好的男生都好喜欢这首歌。我记得曾经在我们974办过一个落地活动，当时的主持人张琪，然后就选择了这首歌和所有的去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大合唱。 对，这首歌更容易合唱一些，它所传递的情绪，我觉得也是更 丰富一些，而且更怎么说呢，普适一些，所以容易让大家朗朗上口的去唱。但真正歌在自己，谁会拿这首歌来听，专门来欣赏？除非在相应的情境下不多。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很好的情境，把这首歌再一次重提起来啊。Seasons in the Sun， 这个阳光下的四季。我们也希望通过刚才的一段回忆，让过去的这些回忆阳光再一次照进属于我们现在的，甭管是夏末还是秋天啊。 是， 对， 我看到我们的用户8216很早前的留言，其实一直想念没念来着。他说，我的同桌很文静、优雅、大方的女生，皮肤特白，虽然很简单的语言很质朴，但是我感觉她是用了心的。 没错，皮肤白嘛，一个画面感就够了。 真的 是这个，也希望各位能够，就如果通过这一次回忆，我们依旧想起来当时的好朋友，说再一次约个饭是吧，再一次约个电影什么之类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再一次给生活当中增添色彩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或者就把它放在脑海中，当做一份独家记忆， 联系不上的没必要特意去找，好吧。好，这个独家的回忆留在心中。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再见了，拜 拜。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